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熊丽诵读的话剧《原野》当中的片段。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芽，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皲裂的木纹，矗立在茫茫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忧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它背后有一片野塘，淤积油绿的雨水，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相继扑通跳进水去，冒了几个气泡。一会儿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横着垫高了的路基，铺着由遥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轨铸得像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升到天际。在天上，怪象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恐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弧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像噩梦在乱风怪石的黑云层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地面依然昏暗暗，渐渐地升起一层灰雾，是秋暮的原野。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地是沉郁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运动之一，它通过接受、复兴、利用和改造古典文化传统，实现了文化革新，开启了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为我们解读文艺复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展览甄选的102组件展品，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其中提香、波提切利、拉斐尔、佩鲁吉诺、老帕尔马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会以全新的方式和您见面。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为您打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打开博物馆之门，说说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也是本次展览的负责人张桂瑜先生，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本次展览的另一位负责人张继华女士，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博物馆专家江松先生，欢迎江老师。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易丹。 大家好，我是易丹。 嗯，其实易丹去看了这个展览，有很多鲜活的感受啊，一会儿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没错，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就是因为聊到意大利，聊到文艺复兴，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它发源于下列哪个城市呢？一共有3个选项， A 罗马， B 佛罗伦萨， C 威尼斯。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其实说到这次展览啊，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首先要问问这次展览的负责人啊，观众来这儿看啊，对于遥远国度几百年前发生的那次文艺复兴，他们看到这些展品的时候反馈怎么样？ 那个所有的观众对这个展览都评价都非常高，而且非常的激动。我们有一个留言部，每天都我去留意看，都有都差不多都那个写完了，我们就第二天再换一本新的。 哦，对，都会写满每天。 对对对，我们 写什么了？ 一个是成人的，一个是儿童的，就比较矮的。哦、我看儿童好多，儿童那个小学生都写的挺好的。对， 小学生们有怎么样的反馈？ 他们可能不是太懂，但是就觉得还是挺漂亮。 哦、 对，因为他可能对艺术不是太懂，但是觉得这个 色彩很美， 色彩很美，而且那个设计也不错，对，而且他们。而且我们觉得博物馆不仅是为了成年人，而且主要是还是从那个娃娃抓起，吸引那个 小孩子，所以这次好多那个小学生还有初中高中的那个学生的观众量也挺大的，每天你要去看的话、 嗯 啊，学生真的挺多，对，尤其是周末、嗯、对对对。 对，其实今天我是上午的时候10:30去到的首都博物馆，因为我觉得今天上午去看一下，晚上跟大家聊这个博物馆才会更鲜活哈。当时我感觉到好多的学生在排队，然后呢这个非常有秩序的哈去看了我们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展览，而且还有很多是这个叔叔阿姨们啊，没事的时候哈，然后去逛一逛看一看，而且很多朋友还有外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而外国人特别跑过去看，还在那交流啊，说了一些什么，就是我感觉其实这个展览还是覆盖面挺广的。嗯 嗯，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啊。 嗯， 其实我们经常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啊，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时间、嗯、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经过将近1000年啊这种我们说宗教的统治啊，压抑了很久，然后突然爆发，那个时代让人匪夷所思，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那个时代。刚才其实和张老师聊的时候，他说其实文艺复兴并不是很准确，文化复兴也许更贴切、 嗯、 我们要问问江松老师啊，嗯，为什么不说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什么？ 嗯，是，首先这个概念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艺术风格的话，实际上是很晚才形成的。 嗯， 比如说这个人真正提出这个词文艺复兴的 Renaissance， 它实际上是一个法语， 嗯， 是一个法国的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叫他历史之父哈、啊，他叫 Junos， Michelite， 我们翻译成儒勒米什莱，中文有很多他的书，他是翻译的。那实际上他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文艺复兴期间，曾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实际上他画了很多的作品，你比如说像这个乌菲茨啊，还有这个我们说那个佛罗伦萨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Dom 啊，叫做圣母百货大教堂、 嗯、 全部都是他的作品。这人叫做 Giorgio Vasari、 嗯、 Vasari 呢，他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 嗯， 他特别崇拜米开朗基罗，可是他呢实际上真正最有名的并不是他那些画，有人说讲画很匠气，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Most Excellent Architects，还有什么这个大画家传，我们翻译成啊、 嗯、 大画家传实际上他收集了差不多200多人，不到300，260多人画家、 嗯、 那么我们真正了解历术史实际上从他开始了，就他就把这些八卦的事情，把这故事的全部收藏在一本书里面了。 嗯，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儿，当然不是 Renaissance， 它叫 Reborn， 就是意大利语，实际上是重生、 哦、 那什么重生呢？我们叫，如果要是了解这个西方历史的话，实际上西方历史是有两条暗线，一条暗线呢是古希腊古罗马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希伯来文化，所以你知道两希、 嗯、 希腊希伯来两条线，就好像一个木偶有两条线控制它一样。 嗯， 那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古文化呢全部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希腊的这个古希腊的文化。那古希腊文化说的很简单，他们把神看成是跟这个人的边界并不是很模糊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认为神也有这个人的特质，他也会生气、 嗯、 也会去爱，像人一样去爱、 嗯、 哈， 喜怒哀乐都是有的。 对、 嗯、 那么人呢，他会有神一样的肉体，所以他会把这个艺术啊、 嗯、 就像把这个神的这种样子外形给表现出来。 嗯， 那怎么能够表现得很准确呢？他就用各种方式，比如说透视啊，比如说这个阴影啊，光影啊， 嗯，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写实的手法，就是把自然再现了。 哦， 这种再现呢，在基督教出现以后就不可以了。首先第一个是 pagan 就是异教的， 嗯， 他是基督教 排斥 的 哈， 可以啊、 嗯。 所以你看啊，我们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樊笼，就叫樊笼，他是一个美籍的这个、 嗯、 这个 作家、嗯， 美籍的这个荷兰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宽容》。 嗯， 他这本《宽容》里面，他就讲说，我认为所有的历史人物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叫扎什丁尼，为什么呢？其实扎什丁尼是东罗马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樊笼就说，他说他是一个巴尔干岛来的农民，他没有文化，他把最后一个懂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给处死了。 哦， 从此以后埃及象形文字没人懂了。 嗯， 所以呢，他就 这个基督教它是有排外的。 其实张老师刚才那个意思啊，就是文艺复兴其实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一个复兴，是整个 文化 生活方式的复兴。 那么我妹妹说文艺复兴就是实际上文学和艺术是走了先战了， 嗯， 他们是先改革了这个中世纪的这些艺术， 嗯， 你像我们说的彼得拉克，像丹丁， 嗯， 他们用这个自己的诗歌来改变了人的想法， 嗯， 后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的方式来改变的这个风格， 对，就是艺术被拉下了神坛，离开了宗教啊，从天上到人间，天上人间，最后是人间啊，这样一个变革的流变的过程。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它主要突出的也是一种世俗化、生活化的这样一个展现啊。其实说到文艺复兴，有一个家族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人甚至说如果没有这个家族的话，就没有当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啊。这个家族出了很多特别有名的人物，比如说皇后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路易十四，他的奶奶其实就是来自于美第奇家族。说说这个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推动啊，其实我们这次展品里也有美第奇家族的蛛丝马迹。我们先说说美第奇家族，然后二位介绍一下展览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的痕迹。 嗯嗯，那江老师先说说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实际上在那个意大利语的一个词，实际上跟这个发音很像，是医学医药 medicine。 所以对很多人说他们家的族徽是跟这个 medicine 有关系。实际上，当然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了。很多人说他们家这个起家是因为换钱，那当时换钱那个 bank 就是这个银行，我们现在说哈，并不是说现在那么高大上哈，在纽约那种那个百老汇，那个现在当时的那个换钱都是在那个市场里面摆了一个桌子，长条桌子，这长条桌叫 bank， 就是一个，完了之后呢就把这钱一堆一堆的去换。实际上在这个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地位相当低下的，就像这个丹丁的《神曲》里面说他下到地狱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人手不在抖，为什么呢？就是他是就是以前他趁人之危去放高利贷，死了以后作为惩罚，他上辈子不用手来劳动，作为惩罚就一直不停在晃这手。所以那美第奇家族他有了钱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想着我怎么来改变我的社会地位。他在凡是这公共场所，教堂，他们家里的这些礼拜词，就专门请人画一个主题，这主题叫做Adoration of Magia。 其实您直接说中文就好，不用说英文。 也就是说他这个耶稣在出生的这个时候，圣殿的时候，有三位这个从东方来的这个有钱人，实际上他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啊，就是美第奇家族啊积淀了那么多代，他如果把这个钱留下的话，今天这些钱完全贬值了，不值什么。可是他用他自己家族的这个钱供养了那么多的艺术家， 伟大的艺术家， 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创造的作品、画作、雕塑啊， 是是是， 今天成为无价之宝，成为人类 价值连城、 不可复制的这样的艺术瑰宝。在这次展览当中，其实有美第奇家族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请二位展览的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老师，张主任， 是这样，那个好，他是确实就跟那个主持人说的那个，他供养了就是帮助了好多的艺术家，好多艺术家让他去他的花园里面去，或者是别的地方去，临摹或者观摩学习，然后再做雕塑。这个方面我们的张继华老师比较熟一点，让他介绍一下展品。 对，这次展览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有几件是属于这个画作当中画的，就是美第奇家族的传承人，还有一个最后应该是第三展厅当中有一个是结婚的场景哈、也是美第奇家族的其中一个女儿， 第二单元， 然后盛大的结婚典礼啊，而且还有一个复原，就是当时结婚这些人穿的什么样的衣服，一比一的复原，非常的奢华哈、当时去看到那个实物的时候，我是比较的震撼，我觉得好奢华呀。对，我们先讲讲哈，就这次展品当中关于美第奇家族，我们的这几个展品，他们是讲了哪些故事，又是怎么来的？ 好的，实际上我们的展品呢，要就比您说的还要多。 嗯， 说第一个展厅里的有三幅半圆形的画，那些画作的话，我们展示的都是那个为我们知道美第家族他们一直控制着佛罗伦萨的，大概控制了300多年，他们一直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那三幅画的主题都是宗教游行，都是为当时的统治者，也是科西莫家族的统治者来祈福的、所以那是有关联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第二展厅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美第家族的这个他的苏列别墅， 然后还有他们家族的那个弓箭的箭袋都有他们家的这个文章族徽的、 哦、 对，实际上有就是量还是很大的。 嗯、 哦、然后刚才您说的您说到的那个肖像画的话，我们就知道是有哦老柯西莫的弟弟，因为柯西莫家族是吧、 嗯、 从柯西莫开始他的银行业就特别发达，基本上就成为意大利首屈一指的了，然后后来扩展到整个欧洲业务、 嗯、 然后从柯西莫时代的话，他是通常把他称为他们家族的家族长，也是佛罗伦萨之父、 嗯、 他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这种艺术品的收藏、 嗯、 然后大量的这种资助建筑师来建筑非常宏伟的教堂啊，然后委托大量的艺术品、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弟弟的肖像， 嗯， 就是他跟那个伟大的，我们知道这个家族最伟大的就是那个伟大的罗伦佐，是跟他同名的，是相当于是那个伟大的罗伦佐的叔祖、 嗯、 叔祖父，也就是这个老科西莫的弟弟，他的那个一幅肖像画， 嗯， 他穿的衣服就是典型的佛罗伦萨的风格的，戴着红色的软帽，然后一种大长袍，那个佛罗伦萨风格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科西莫一世的这种身着那个铠甲的肖像画。 嗯， 科西莫一世的话也是除了这个那个伟大罗伦佐之后，也是他们家族一个非常伟大的统治者。 嗯， 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知道乔尔乔瓦萨里，就是刚才那个。 江森老师 对江老师也提到了乔尔乔瓦萨里，他写了那个意大利医院名人志，为200多位这个艺术家列传，同时的话他也是当时这个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比如说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时候就跟这个乔尔乔瓦萨里关系很好， 嗯， 他比如说委托了这个科西莫一世，我们通常跟他跟那个那个我们最乌菲奇的那个建筑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科西莫一世他委托他倡导建立了这个美第奇宫啊，当时是为了美第奇，他原意是要作为行政的这种的这个一个 代表， 对， 应该这么说哈，就是美第奇家族确实对文艺复兴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或者说这个家族其实是资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么多的巨匠哈，巨人的诞生。但是呢，我们其实通过这次展览当中，我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感觉就是比较模糊的传说当中的人物，但是我对他们家的长相啊，这个优良的基因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但是这次我看到了很多肖像画，我觉得好帅呀、啊，真的是。 来说说怎么个帅吧、 嗯？颜值非常高，颜值非常高，嗯。 描写一下颜值非常高这个过于笼统 啊，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应该让张老师说说啊，就是真的是颜值非常高。嗯，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最大的那幅画， 嗯， 那个也是1600年的时候，是纪念他们家族的这个女性跟其他的欧洲贵族联姻的。我们 对，那应该是嫁给了当时那个统治者的儿子是吧，就是属于皇太子的性质哈。 当时的所谓的是那个、 嗯、 对，是曼托瓦是个公国，相当于他的公爵的儿子， 对， 未来的继承人。 但是我看到那个新娘是美第奇家族的新娘，好漂亮， 对， 就是 十几岁、啊、 侧面看哈，皮肤非常白皙，而且她的那个整个轮廓，你觉得，我当时还问过这个张老师，我说哎，我说这是美化的吗，还是就是真的是这么美。后来我真的验证过，后来看到那两幅就是男性的画作之后，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优良的基因，就是颜值高。嗯、哦、 对， 嗯， 咱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啊、比如说给皇上画画，就是你不能完全写实，其实你要美化一点点的啊、 嗯、 那我不知道在西方，比如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就给这样的特别 大家族 画画，他、 嗯、 是不是也要遵循这个特点、这个、规律啊？ 西方的这个肖像画差不多也是分两种吧。他、 嗯、 如果要是比较这个靠近这个宗教这一方面，他就基本上画的不是很像。 嗯、 比如说这个宗教题材的， 嗯， 他如果要是接近，因为他出钱来买画的只有两种人， 嗯， 一种是教会， 嗯、 另外一种就是。 名门望族， 没错没错、 哦、所以名门望族就比较的写实哈。 对，甚至他们有些人就要求你什么样的真实的、 哦、 多真就尽可能真实的表现吧。 嗯， 他们专门有一个词，就是哪怕我脸上长一个这个小猴子，你都要表现出来。 哦， 这是罗马人的这个风格， 直面人生的勇气啊。他们确实写实， 这个张亮 他们很有自信啊。 这个张亮里面有另一幅那个肖像画，就是一个国王、 哦、 国王的是吧？ 对， 那个就比对那个他就 提香 的 那个作品是吗？ 他就画的比较那个写实、 嗯、写实、 就是、那个比较矮白，那个身形、 嗯、 而且那个颜值确实不如咱们刚才提那个美第奇家族那个、 哦、那么帅哈、啊、那么伟岸。 对，对，他可能有的那个专家说是可能是因为那个国王他们那个 进行结婚比较多，因为贵族、 哦、 我觉得这可能是、啊、 所以表情矮板， 他可能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那个国王、嗯、 但是敢于写实，这个国王自己还能面 对，我觉得这也靠勇气啊。 但是他们的国王会觉得自己就是，他们比较自恋，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非常的伟岸，很自信，很有特色，他认为。还有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他那个美提家族那个婚礼当中，就是那个女儿嫁给了那个一个公国的公爵的儿子，他那个盛大的婚礼，然后好多人其实被他的整个衣服所吸引，因为现在我们 T 台当中也会有脖子上挂了一圈那个那叫围巾还是叫什么，就那个 卡 弗林啊，对， 这个卡弗林可以说一说啊，因为文艺复兴距离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 对， 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元素在我们今天的 T 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依然可以看到啊、 嗯、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那种领子、 嗯、 您可以详细的描述一下什么样的领子呢？是 因为他贵族当时很讲究穿着的，是尤其是意大利地区，实际上那个我们说美第奇家族，他出了三个教皇和两个皇后，那两个皇后呢，一个叫做Catherine 的美第奇，一个叫做 Marie 的美第奇、 嗯。 那 Catherine 的美第奇嫁给亨利二世的法国亨利二世的时候，他把所有像现在法国知道教的东西带到了法国，因为在此之前法国没有这么多文化， 对、 嗯，宫廷文化。 我们说香水。 嗯， 还有宫廷乐、宫廷音乐， 嗯， 还有这个法国大餐， 嗯， 他们专门列出一个条，这个单这个表格来、 嗯、 说现在法国大餐里面什么是美第奇带来的、 嗯、 如果要是美第奇没有来，他们几乎就是天天吃肘子了， 还是挺土的。 对 对, 对，挺土的、 嗯、那个领子是什么样的呀？ 这领子就是说他为了防止吃饭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脏东西掉在这个衣服上面、 哦、 因为他们那些 合着那 是 有实用价值的， 没错没错、 啊、完全是实用的， 一开始是实用 的，他也是为了体型抬头、啊、然后保持他高贵的 高贵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感 觉，后来就成了一种风时尚。 嗯，对，但是我听说好像因为这个领子的发明，它的穿戴之后出现了一种特别长的勺子，因为这样吃饭就不会低下头吃， 是是是是， 就可以扬起头 勺。特别长勺子是为别人嘛？啊，我为江主任，你看这么长，他拐不过来啊。 你看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些这个荷兰那些绘画，它有很多这种 对 的表示、 嗯。其实你看着它并不舒服啊。 是是是，是一种、 嗯、 就变成一种时尚。 对，变成一种时尚， 在欧洲都比较流行的，但是从 表示我的特殊的高贵的身份， 从十六世纪中叶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 嗯， 大概一百年。 对, 对，其实很多东西的产生一开始是源于实用价值，那后来慢慢的流行开来啊， 没错、 嗯、 没错， 这种领子其实现在在 T 台上我们看到复古风的那种服装的展示的时候， 是是是， 模特修长的脖子上也带着这种褶皱的领子啊、 嗯、对，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啊，给大家一个互动问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说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哪个城市？ A 罗马， B 佛罗伦萨， C 威尼斯，大家几乎没有答错的啊，这个全答的是佛罗伦萨啊，冯小燕、肖龙、吃白菜的悟空，还有三三，还有这个猫男爵等等啊，这个姜老师可以稍微说说这佛罗伦萨的这个城市啊、 嗯、 很多朋友其实去过那是一个文化之都、艺术之都啊。嗯， 这佛罗伦萨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小城市，因为当时那个意大利的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它是一个每一个小城市都是一个国家的， 嗯，对， 但是国家呢又分为不同的级别，那最高级别呢叫做神圣罗马帝国， 嗯， 只有他呢才可能是把这个诸侯的这些皇冠戴在他们的头上，他有决定权， 嗯， 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 嗯、 啊， 其实关于佛罗伦萨呀和这个城市有一种花儿。它是它的 logo 啊，我们问问大家这个花是什么花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打开博物馆之门，一会儿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 家 帮，不收 中介 费 的家 政 平 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B 莱昂纳多达芬奇 C 米开朗基罗啊，这个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互动奖品。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奢华录》。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问了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佛罗伦萨啊，这是文艺复兴啊，意大利的一个艺术之都，文艺复兴就从那里开始。有一种花卉和佛罗伦萨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那座城市的 logo 啊。那我们听众有很多答的是 Lily 啊，说到了百合，当然肖龙也说到了鸢尾，小葵说是百合。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姜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啊，有说鸢尾的，有说百合的，嗯， 应该是百合。 百合啊， 对对对，是。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在答鸢尾呢？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它可能跟法国的这个皇家的这种标志混了啊， 嗯， 它当然法语里面讲fleur de lys 实际上是 lys 是 lily 是百合， 嗯， 可实际上法国的那个皇家的标志是鸢尾，所以大家可能会被这两种花给混掉的。 鸢，嗯，尾和百合，你能描述一下？ 鸢尾是三只朝上，三只朝下， 嗯， 这可能叫圣三一 trinity， 哦， 百合呢就是所有的花瓣都是朝上的， 哦， 它没有往下的，这往下走这个， 嗯。对，其实说到佛罗伦萨啊，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啊，有很多重要的展品都和这座城市有着关系。 嗯 嗯，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哦，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展厅里头有三幅半圆形的画， 嗯， 三幅半圆形的画的话，我们就是当时的话佛罗伦萨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 嗯， 首先第一幅我们知道就绝对可以逃不过的，就是布鲁内莱斯基他设计并建造的那个圆形穹顶的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 嗯， 这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当时是它的这个高度达到106米高，整个佛罗伦萨城都可以看到，也是佛罗伦萨当时市民的一种骄傲。 这个教堂也修了很多年是吧？ 对对，就这个穹顶的话， 嗯， 就建造了13年之久。 嗯， 当时在当时来说，很多这个方案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布鲁内莱斯基是个疯子，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 但最终实现了，所以这个建筑是对这个文艺复兴建筑有开创性的这个作用。 嗯，对，嗯，原来都是哥特的是吧？ 是的是的。 对，嗯，其实可能说到哥特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哈， 嗯， 哥特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张老师也介绍一下，就是简短的说一下哥特是个什么风格，后来变成这个穹顶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OK， 好的。哦，比如说我们在展品中可以看到两幅画， 嗯， 是圣母报，就是说那个那个受胎告知， 嗯， 但是我们想让大家看的话，就是它的那个画面的背景，哥特式建筑比较细的立柱， 嗯， 还有比如说比较尖的拱顶， 哦，嗯，就像几何图案的那种感觉哈。 是的，是的，比如说它比较 高，怎么说呢， 轻盈， 嗯， 然后也是中世纪建筑的一个特色， 嗯，巴黎圣母院那样的。 对对对，世界是非常精美的， 嗯， 但是只是对在意大利的影响比较小， 嗯， 实际上对德国呀或英国啊， 嗯， 都非常流行的， 对，嗯， 以致它的影响一直到大概1600年左右，17世纪， 嗯，因为宗教嘛，他希望和天离得更近。 对， 他 整个采光也更科学一些。 对，玫瑰花窗， 对，大量的玫瑰花窗。 嗯， 但是意大利人他们觉得比例方面不够和谐。 嗯， 他哥特是因为他觉得是蛮族入侵罗马的一个哥特人嘛，他觉得是一种， 嗯， 比较低劣的粗俗的，所以他抛弃了这个这种哥特式的风格。 嗯， 所以他们开创了他们文艺复兴建筑。我们就说，比如说佛伦萨这个 圣母百花， 对对对， 它是很圆润的，很饱满的， 而且它比较的感觉就是有点繁复。其实， 对， 嗯， 我们说文艺复兴就是复兴的古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 嗯， 那它这个建筑风格呢，就是说它大量的参照去罗马的万神殿去踏勘， 嗯， 然后借用了这种形式，半圆顶的穹顶的这种形式。 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它不可能完全用这种混凝土的结构，所以它又加入了一些这种哥特式的建造风格。 嗯， 就建造了的这种，它是融合了两种风格， 嗯， 来之后达成的这种建筑。 说到这个柱子，我突然想到这次展品当中有两个柱子是最特别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当时的艺术创新，脑洞大开，就是两个木质结构的柱子，是专门从哪个国家运过来的，当时那上面画了从上到下有3到4米吧那个柱子， 然后两个，然后上面是金色做的，上面有一个小天使， 啊、 对， 镀金的部分， 对，小天使，然后有一个头露出来了，好像在偷看什么，然后下面整个全是什么带翅膀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啊。 啊，您说就是我们展厅里中特别的提到的那个所谓的这种奇异风格的几个装饰构件， 啊、 对、 嗯， 然后在那个时代也是比较流行的，因为拉斐尔比较推崇这种风格。嗯当时我们对古罗马的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对古罗马的这个尼禄皇帝的黄金宫殿进行了考古发掘，然后发现了这个、嗯、这种黄金宫殿的装饰风格，就是这种所谓奇异的动植物的这种样式和人形、嗯、人脸，这种非常虚构的，把它就是非常想象、富有想象力的把它组合在一起。 嗯 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画作中，比如说在那个吉兰大悦的画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壁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装饰风格。 嗯， 那时候比较流行。 嗯，这说到的是那个柱子，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刚刚说到婚礼，美第奇家族那个婚礼、嗯、那个婚礼的衣服首先就是感觉很奢华，而且觉得那个布料可能那个织的工艺我估计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哈，但是怎么样能复原到我们的展厅当中，有一个完全一比一的这样一个复原，张主任介绍一下哈，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一个是那个咱们那个复原的场景，它是一比一跟那个边上的一个油画绘画那个是一笔复制，你看咱们从那个绘画还有那个场景来看，它那个服装的样式还有那个、 嗯、 还有色彩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这个、 包括那个珠宝佩戴的珠宝， 对对对， 我们都会一比一把它做出来。 对对对，但是最主要一提的是还是那个它的那个布料、 哦、 啊，是用那个当时的那种工艺做的，特地请了研制的，所以这个它的布料本身就比较那个珍贵，所以那个这个展览我们 蚕丝的， 对， 丝织品又加了金线的， 哦、 对对对，所以它那个手工做的，然后那个非常珍贵，然后这个展览特地来一个设计师，只负责这一个场景的布展， 哦、 所以他才做了两天，所以做的就是非常 的精致， 细心，对 对， 哦、这个 对 张老师也可以补充一下， 嗯、 对， 嗯。就是这里边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它那个布料，虽然我是隔着窗户去看，就是隔着那个玻璃去看，但我感觉它非常的硬挺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的厚实。当时那个我在想，当时如果夏天穿那个衣服会不会很热哈、啊？但是他们很繁复，所有的那个暗花，就你看到那个衣服感觉很简单，就是一个金色的或者是白色银色的，但它其实下面那个暗花非常的细， 对， 嗯、 细腻， 对， 加了大量的金银线来绣上去的，人工绣上去的， 嗯， 也是就代表他们当时的这种这种丝织品工业。我们知道佛罗伦萨的这个工商业比较发达，它这个丝织品行业也特别的那个发达， 嗯， 羊毛加工啊什么的，它这种也代表了当时他们这种也是当时他们的一些服装也是可以供给法国宫廷的， 哦， 就当时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还原一下宫廷服装的样子， 对对对。 嗯，其实我们今天去看西方的油画的时候啊，和看中国传统的绘画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就是整个它风格也不一样，写诗写意的。还有一种很鲜明的感受就是我看油画的时候会觉得啊、哦、怎么颜色会这么的鲜艳啊。 对。 就涉及到了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 颜料的问题哈、 啊。这个大画家啊他们用什么去画画。 作画。对。 这个原料也很有意思，听说用到了鸡蛋。 嗯嗯，鸡蛋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画的颜料。嗯， 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式的颜料，这种像牙膏这样管，这种管状颜料，实际上是从这个19世纪中期以后才慢慢形成的。以前人呢画画呢，全部要把这个天然的这种多彩的矿物啊，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蓝颜色，全世界最好的蓝颜色实际上是从这个阿富汗来的啊，叫做这个青金石。 嗯， 那么米开朗基罗有两幅画没画完，就是因为那个青金石没有供应上，他要把用青金石最贵重的这种颜料来绘画这个圣母的这种衣服。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各个这个画家工作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么去和这颜料，学徒就是先做这颜料的。 哦， 那么所谓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矿物质的原料，你用什么液态的都这个媒质呢把它给融合起来，那最早的时候就大家就是用这个鸡蛋了啊。 嗯， 把鸡蛋打碎了以后放进去，叫 tempera。 那实际上呢，这个鸡蛋它的在这个用画也不用画布，它是用一个 我们说的白杨木板， 嗯， 白杨木就是跟对对，完了之后这个画出去的效果呢，也跟我们说现在看的油画不一样，因为油画它可能要很多很多层这样覆盖上去，它透明的这种材料。你比如说这蒙娜丽莎，可能现在研究过来可能四十多层， 嗯， 那么这个 tempera 呢，它感觉就是比较单薄一点了，所以它的本身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现在看是不一样的。 嗯， 那最难的是体现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那当然油画呢，多一层一层这样覆盖上去，颜色颜料。这个就比较丰富，色彩比较丰富，层次也很丰富。对，那可是当时呢，这个油画用这个蓖麻油来调节这个，色彩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北方而来的。 嗯， 我们说这个当然不是他们发明的了，我们就好多人说是凡艾克发明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很早以前在中东就有这种方法、 哦、 啊，在远古的时候，可是被这个北方的这个我们现在布鲁日这些人， 嗯、 他们慢慢把这个油画的效果发展出来了。又传到意大利去，所以说我们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北方文艺复兴是有一种互动的、 嗯、 尤其是在绘画基础上。 嗯 嗯、所以呢，我们在展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媒介的，比如说起初的这种木板的这种淡彩画也有、 嗯、 后来这木板油画也出现了，后来这种混合媒介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幅、 嗯、对、 啊、 嗯、 所以比较丰富的，我们比如研究艺术史的这种学者，我们也可以去观摩 看一下哈。 对、 嗯、而且这一次的画作当中有一个最特别的叫做湿壁画，因为是从墙壁取下来的非常斑驳的一幅画作啊，那个简单介绍一下张老师。 嗯、哦，在第一部分展厅里头有两幅那个湿壁画，它都是从比如说从教堂或者是说、修道院里头墙壁上接下来 取下来的。 对对，大概是在、那两幅都在十八世纪啊十九世纪的时候取下来的。 嗯、 它这种湿壁画的绘画传统在地中海地区是比较有久远的。 嗯、 从古希腊的时候就有。因为他觉得这种在可以结合的，就是说这种绘画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嗯，对，姜老师介绍一下湿壁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绘画。 它是一个、哦、就实际上是很传统很难的，也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会画这个木板画、圣坛画，可是他没有这个湿壁画的这个办法。就像那个米开朗基罗刚刚接到这个朱丽叶斯二世，他三十岁的时候啊，让他去画那西斯廷天顶的时候，他是很反感这个画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雕塑家、 哦、 真正去画这个天顶的壁画，技术上、透视上、颜料的这个研究 上 面啊，他等于就是一个新手，他根本就不会。 嗯、 所以湿壁画可以说是当时所有艺术领这个分类里面最高级的哈、啊，它整个的透视效果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以前有一个词叫 grand tour， 叫壮游。十七世纪以后，这欧洲人说想我镀镀金，我如果你要没有去过意大利，你简直就是大家觉得很笑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意大利最好的艺术全部都是放在墙上面的， 哦， 没有可能拿出去展览，没有可能。 嗯、 当然除了 比较廉价一点， 是吧？ 装饰风格比较廉价，相对于织毯呀什么的， 对、 嗯，比较廉价。 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很难的这件事。 它就是湿着， 一定要等着墙在干了之前。全部都完成了、 哦、 如果一干的话就重新要铲了重新画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跟湿的时候颜色不一样吧， 对，因为湿的时候颜色会更深一点、 哦、 所以呢很多的艺术家他觉得我这个很难把握，这个慢慢墙面干了以后，它跟他的想象的那种颜色是 不一样、 嗯、 其实他是有一个预判的， 对，所以你看达芬奇画了几幅壁画实际上都失败了， 嗯， 他在这个这个老宫哈、啊、叫做那个普拉佐维丘画的这个画呢，画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画就化融化了、 嗯， 因为他把这个调这个颜料的东西，他想运用古代的这种热蜡法， 嗯， 用这个蜡呀哈，是这个密封的蜡， 嗯， 调上牛奶，还有什么这个 调稀了 鸡蛋啊，就跟我们说的，对， 肯定要吃早餐的， 对，后来他这个没有耐心，他觉得这个干得很慢，因为你调了这个蜡了以后，他就用。干得很慢，比水干得慢，所以他就用一个小铜炉子去烤、 哦、 这烤不要紧，就有一次就把他以前的那个全部烤化了、 哦、 对、 哦、因为 所以他这个失败了、 哦 嗯、 对， 最后的晚餐实际上也失败了。 嗯，其实我们有一道互动题目，就是拉斐尔的老师是下列的哪位画家啊 ？A 是佩鲁吉诺 ，B 是达芬奇 ，C 是米开朗基罗啊？大家基本答的都是 A 啊，说到文艺复兴，我们就避不开这个，我们说拉斐尔啊，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拉斐尔。 这拉斐尔他实际上是不是佛罗伦萨人，他是那个乌尔宾诺人啊，实际上这个他们在这佛罗伦萨分三部啊，最早是从佛罗伦萨对不起啊，那个文艺复兴是分三部的，意大利的在最早是在佛罗伦萨，之后移军到罗马，那么在后来呢又在这个威尼斯又发扬光大了。那在罗马的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当时教皇尤其是朱利叶斯二世的时候啊，他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通俗一点是装修队儿哈，有什么比较就咱们说的河南宫，或者说是安徽宫，他们互相之间也掐也打，对，所以当时呢，这个拉斐尔代表的是乌尔宾诺队，他们那队头这包工头叫做布拉曼特。实际上跟那米开朗基罗代表是佛罗伦萨，对，他们俩掐得不得了，互相之间很多矛盾。可是这拉斐尔呢，他这个人就特别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的技术特别强，三杰里面实际上他从始至终他是最被看重的，他是设立规则的这个人，他甚至在16世纪18世纪的时候，他的名声要超过米开朗基罗和这个达芬奇啊。那么后来呢，可是他这个人特别的谦卑，特别 humble 啊，他对谁都很好，这就是情商比较高啊，所以呢他尽管跟米开朗基罗略有矛盾，可是他后来在这个得到竞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赢了。你看米开朗基罗只画了这个西斯廷教堂的一部分，而拉斐尔呢赢得了大量的这种教皇的这种单子哈，他的签字厅签字室，比如说这个我们说雅典学院它的壁画它是最棒的。 对， 那么三杰当中真正遗传下来的这个传世的作品最多的是他、他死得很早，36岁就死掉了， 对，英年早逝哈。 对， 但这次在展览当中有一幅画作其实跟拉斐尔有很大的关系哈，就是说介绍一下张老师张主任吧，介绍一下。好，季华老师来。 好的，我们这个第三展厅里有一幅《圣家族与圣安娜》，这幅画就是画家阿尔法尼，根据拉斐尔寄给他的一幅素描画，来绘制的。因为素描画，这幅拉斐尔的素描画现在被收藏在法国里尔的一家博物馆，它只有一个三十厘米、20厘米左右的一个大小，就远远小于这个我们现在展厅里看到的这幅祭坛画。它是因为根据一个比例，因为我们素描画里头有等大的，然后 也有缩小的或者放大的， 对，我们这种它的这种素描画是一种带着网格线的，可以包含比例的。我们通过这种比例的话，可以把它来扩大到一种大幅的这种祭坛画上去。说严格的是按照它的这种构图来绘制的这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这幅画作，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画作里看到这个拉斐尔本人的这种精美的这种优雅的这种绘画风格，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通常来说，他的绘画的，我们刚刚叫他接到过很大量的这种订单，那他是有一个绘画团队的，基本上几十个人的那种，就是他基本上就构图，然后其他的人可能会上色呀，或者都是他所认定的一些画家。然后他早年的话，他也是学习，我们知道他的老师是那个，刚才我们大家都答 对 了，对， 就揭晓一下答案， 佩鲁吉诺，对， 佩鲁吉诺， 对，我们在展厅中有很多幅佩鲁吉诺的画作，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包括他学生的一些画作，还有拉斐尔为他绘画的这个肖像的这个临摹品，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要真的研究这个拉斐尔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早期的这种画风，因为他早期是学习这个佩鲁吉诺的。后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非常的丰富多彩，真的是，而且你会觉得好像涉及到的这个画派也特别的多。其实最后的时间特想再问问张主任啊，因为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这个102组件的这个展品其实来自于全世界各地，怎么汇集到今天我们面前哈，看到的这些东西？ 全意大利境内。 对，意大利境内 的，有17家博物馆的，15家，两家公司， 两家就是私人收藏公司， 机构。他们来 对 提供的那个复制品， 是这样，是我们这个这个这就说到这个展览的那个策展背景啊，是那个我们是当时那个意大利文化

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那么市场价一瓶就400多，那今天呢我们299拿走的是12瓶，合一瓶25块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